现有的线路的一个延伸呢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这个我就不清楚，但是去到 Warn 那里呢，我就知道的。 是啦，你去到 Warn Mill 呢，咁即係有个方便啦。譬如你以前去 Canada Wonderland 就可能另外搭车啦。咁你而家搭普通的地铁啊，咁即係将来新线到咗呢，嗰度即係 Warn Mill 嗰度，其实就 Canada Wonderland 嗰度差唔多係嗰度嚟㗎啦。 但係嗰、那个呢、這个坐呢个公车呢，其实有一样嘢呢，就香港就先进过加拿大啦。点解咁讲呢？香港65岁以上嘅 senior citizen， 即係老人家呢、大家都知道呢，就两蚊鸡。 两蚊鸡。 係啦、就可以呢个坐几远都係两蚊鸡。 係。 咁喺加拿大呢， senior citizen 呢都係两蚊鸡，就两个零五，不过加币。 係。 咁呢就相对嚟讲就贵过香港好多啦。 嗯。 咁但係呢，另外一个想同大家睇睇呢，就係嗰个所谓叫 wheel chance。咁呢个呢就香港冇嘅，所以点解我特别要讲咗前面呢，驚之后就唔够时间讲。个 wheel chance 其实係乜嘢呢？其实啲所谓叫 rehab bus。rehab bus 呢就有人误会呢，就係货老人家坐轮椅而叫嘅巴士。咁其实呢我就即係搞清楚，原来唔係。点嗰啲 rehab bus 系乜嘢呢？其实佢专载一啲系行唔到路嘅人， 不良于行， 不良于行嘅人，嗰、那个人几多岁都得，只需要系有医生嘅证明，你半年未来半年你都唔不良于行嘅，你可以系坐轮椅，你可以用 walker， 你可以用拐杖，咁、你拿住张医生纸咧，然后你去 TTC， 即系呢个 多伦多公车局， 系啊，多伦多公车局嗰度咧就去申请， 系。 咁你申请咗有咗嗰个证之后呢，咁其实呢你就可以任何时候你就打电话去呢个公车局的 TTC， 就话喂，我要而家由 A 点去 B 点，你派架车嚟啦咁样。咁呢佢派架专车嚟车你可能坐个轮椅上去，咁个好处就乜嘢呢？因为而家三个二号半一程车嘛，佢派架专车嚟车你都系三个二号半。咁呢度就犀利啦。动车如果你系老人家嘅话呢，就两个零五嘅啫。咁另外一样嘢特别咩呢？就系话你可以有一个人陪你。 哦、 而嗰个人都系呢个价钱。 即系同呢样两个零两蚊零五。 系啦，如果你啊两公婆大家都七十岁啦，哎，我落单摊到呢个睇医生。咁你就打电话去公车局嗰度呢，就约啊几时几时去边度接我，就落去嗰个医生嗰度，咁呢你又摆低啊四个一人钱，就俾个揸车嗰个，咁你就可以搭一架，即係仲好过搭的士。咁同埋呢，落到downtown之后呢，你可以就约返埋，喂，回头啊九个字一个钟头之后呢再嚟接返我。嗱，呢啲咁嘅 service 呢，我相信喺香港咧，就谂都冇谂过。 嗱，我又咁睇咧，就话即系嗱 ，wheel chance 啲，你唔讲我唔知啦，因为我从来冇接触过呢样嘢，即系我又好幸运，即系自己即系行动便捷啦，即系屋企人亦都冇乜嘢。咁嗱，我初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咧。就我見到啲人坐 wheel trans， 但係點解即係啲 wheel trans 見到就係俾輪椅坐，但係啲點樣去 arrange 咧？我真係唔知嘅。咁嗱，相同時期即係譬如80、90，甚至無話去到97年度咧，之前咧，你喺香港咧係好唔方便輪椅嘅。因为基本上嗰个时间之前嘅，即系97年之前嘅巴士咧，系不设轮椅嘅，冇即系轮椅系上唔到嘅。但系97年佢换咗啲巴士公司开始换咗车之后啦，佢有一啲叫做 super low floor 嘅巴士啦，咁咧就开始是可以方便到这些坐轮椅的人士了。其实去到今时今日呢，就所有巴士都有这些设备，就说巴士去到埋站的时间，如果有人坐轮椅的，他的巴士司机在个车头，他的标板上有个掣一按呢，就整个车头呢就 new down 的。即是他会围低大概是即level 低大概一至两寸到咧，咁咧就佢 level 越低完之后咧，佢上车嗰个位咧就同嗰个路边个 curb 咧差唔多系叫平衡。